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到，狄仁杰搜寻紫光寺，发现这紫光寺的地面、墙面都被人挖过，似乎在寻找什么宝贝。这个谜团呢，似乎是越来越深。涉案的很显然不只是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宝贝能让这么些人连命都不要了呢？马蓉自告奋勇，要以一个盗贼的眼光夜访紫光寺。半夜时分，紫光寺里没有一点灯火，四周静得可怕。马蓉查完了大殿，轻手轻脚走到西墙，拨开挡道的野草，他刚要奔前走，忽然这马蓉愣住了。墙后头闪过了一个身穿白裙的女子，飘飘悠悠的，可就过去了。一夜之间，金元宝变作铅块，神秘紫檀木盒子出现求助信息，一个癫狂的画家，几个泼皮无赖，胆大者偷梁换柱，垂涎者费尽心机，圈套中暗藏陷阱，骗局里现出杀机。是什么样的阴谋扯上如此纷杂的关系？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紫光寺第四集。月光很亮，马蓉眨巴眨巴眼，又使劲揉了揉，眼前的景象绝非是幻觉呀。马蓉一个箭步窜上去，翻过西墙，外头是一片野玫瑰丛，红白相间，这姑娘的白衣裙在大树后头一闪就不见了。马蓉正纳闷呢，忽然她发现这玫瑰丛中隐藏着一条小路，原来这儿有路可以走。马蓉沿着这条小道仔细搜寻，她发现这条小路穿过花园，又通往寺院的西禅房。到了西禅房，依然看不见刚才那个白衣姑娘的身影，只有一株挺拔的海棠树分外引人注目。马蓉走到海棠树下，点亮了风灯，但见这树下有一口枯井，芳草萋萋，如果不仔细看还真是难以发现。忽然马蓉眼前一亮，哎，这枯井不正是藏尸首的好地方吗？马蓉举着风灯往这枯井里观瞧，这井不深，马蓉把风灯放在井台上，捡起一根井绳子，一细看，原来井绳子上边沾着血呢。再仔细一看，这井口周边的砖上也染有暗黑的血迹，马蓉断定这尸首跟断头肯定就藏在这口井里头。马蓉纵身跳下井台，两只手抓着井台的外沿，把身子一点一点地放到井里。他这两个脚呢，撑着井壁上，摸索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块硬石头。马蓉把这脚踩稳了，俩手一松，再一撤脚，蹦到井底下来了。忽然，这马蓉觉得右脚脚底下软乎乎的，他蹲下身子这么一摸，好家伙！竟然是一条人腿，俯身再一细看，果然这井底下躺着一具无头的尸体。这尸首啊，后背朝上，后背上都是纹身，右肩膀血肉模糊一片，有一道紫黑的刀痕。这尸首是沈三的，想必那颗人头也在井底。马蓉四下乱摸，无奈呀，这风灯他没拿下来，看不真着。忽然马蓉发现这井壁下端呢，有一块凹进去了，他使劲一脚踢下几块砖来，砖头落在井底， 左边的掷地有声，这右边的扑哧扑哧没什么声响，这底下肯定有东西。马蓉摸着，果不其然找到了一个包袱。借着月光啊，马蓉使劲看，看清楚了，这是一个蓝布包袱。他刚要打开看看，嘣就一声，一块砖头砸在井壁上了，正好落在马蓉跟前儿，差点要了他的命啊。这马蓉大吃一惊，抬头往上一看，又一块砖嗖就扔下来了。马蓉是急忙躲闪，心里叫苦连连，不好，心说这是有人要害我呀。马蓉迅速从地上摸了一块砖头，朝上的风灯嗖就扔过去了，不偏不倚，这砖头啊正好打在风灯上，把灯给打灭了，顿时四周漆黑一片。马蓉想起来了，刚才这井壁上不是凹进去一块吗，他一拳身子就躲在这里头了，砖头是一块接着一块，雨点一样从井口扔下来了。忽然这砖头停了，马蓉屏住呼吸，没过多一会儿，一块大石头下来了，正好砸在沈三的尸首上。马蓉一看也急中生智了，你不是想让我死吗，那我就装个死吧。这马蓉啊连忙惨叫一声，然后跟那吭哧，这声音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屏住了呼吸听上头有没有动静。果然这上头没动静了，可是马蓉啊不敢现在就出去，他在井底下蹲了老半天，听见四周寂静无声，这马蓉啊才站起来，这俩腿早蹲麻了，他伸伸腿儿，又打井底下捡起一块石头，朝着井台上头咻扔上去了。石头巴拉一落地，这马蓉在底下仔细听着，确认上头没反应了，马蓉这才放心的爬出井口。到了紫光寺外头，马蓉叫了一个衙役跟着他一起连夜把尸首送回衙门。狄仁杰的宴会这会儿早就散了，老爷呢也睡觉休息了，马蓉悄悄的把狄仁杰捅醒了，把自己刚才的经历说了一遍，狄仁杰当即起床，亲自过来验尸。衙门后厅里点着一盏昏黄的烛火，马蓉和狄仁杰默默无语，半天了，狄仁杰才张嘴。眼下已经清楚了，沈三是被人从背后砍了一刀，所以毙命的；而另一个受害者则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马蓉，依你看。这落井下石者会是谁呀？马蓉摇摇头，除了那个鬼，我在紫光寺里当时可没看见人呐。狄仁杰又仔细看起了沈三身上的纹身，虽然这大石头砸了尸首一下，尸首有的地方模糊了，不过这图案大致还能看出来，是一个佛像，佛像左右两边有一行字，一边是紫光高照，另外一边是黄金缠腰。狄仁杰很兴奋，马蓉，你看这些字儿，这正说明沈三儿去紫光寺找金子呀。马蓉若有所思，如此说来，那个被勒死的又是谁呢？莫非说是沈三儿的同伙？可是他们两个都是死于非命啊，凶手又为什么把他们的尸首调换呢？这可就奇怪了。对了，老爷，我还在井底下发现了一个蓝布包袱。马蓉把这包袱递给狄仁杰，狄仁杰展开一看，里头啊是一身长裤长褂。狄仁杰捋着胡子思索，忽然他想到了什么似的，对了，马蓉，刚才你说你在路上碰见李科，他在寻找仆人杨茂德，周围邻居不是说杨茂德经常跟乌赖交往吗？我怀疑这另外一个受害者正是那个杨茂德。马蓉点点头，明天就叫李科来衙门认尸。狄仁杰轻轻摇了摇头，不用了，马蓉啊，你去端一盆清水来。马蓉不明白狄仁杰的意思，只好打了一盆清水回来。狄仁杰抓起长衫和裤子用力地搓了几下，只见一些尘土碎末纷纷扬扬地落到铜盆里了，浮土浮在水面上，盆底儿却残留着几块细小的颗粒。狄仁杰用手把这颗粒捞出来碾碎了， 但见水被染了颜色，运出了一缕缕黄褐色。狄仁杰大喜过望，这颗粒正是杨茂德在李家干活的时候落下的颜料赭石。你看这长衫上还有墨点呢，穿这身行头的必定是杨茂德了。马蓉，真没想到我们有这么大的进展，真是天助我也。马蓉不由得佩服狄仁杰。狄仁杰接着说，陶刚看过紫光寺的资料，从来没有什么藏金子的记录。如果我判断的不错，紫光寺的黄金必定是去年司真衙门丢失的那50个金元宝。马蓉更吃惊了，老爷，邹静文的金子被盗是去年的事儿了，怎么时隔一年又出了两条人命呢？狄仁杰笑了笑，马蓉啊，这不难理解。你想啊，这盗贼把皇家的金子偷到手之后，当时正是查得紧的时候，一时半会儿的他不敢出手，总得潜伏个一年半载才敢动手用这笔赃款。这作案的凶手不管是受雇于人也好，有同伙也罢，他一定只说金子藏在紫光寺，没有说出具体地点，所以才有这么一帮一帮的人如同苍蝇一样往紫光寺里扑。我猜测这个最先把金子偷到手的，他不是突然死了，就是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他没法去拿金子。马蓉听得连连点头，我明白了，这杨茂德和沈三儿就是其中的惨死鬼。原来紫光寺地板翻开是要找金子呀。狄仁杰笑了笑，我想凶手和沈三儿、杨茂德他们都没有找到金子，那50个金元宝还藏在寺院的某个角落里。马蓉糊涂了，老爷，这话怎么说呀？会不会是杨茂德跟沈三找到了金子才被凶手加害的？狄仁杰一听这个笑得更厉害了，哈哈，不可能的，给你50个金元宝你会干什么？拿着金子赶紧跑啊，杀人之后把两具尸首调换，这一点正说明凶手没找着金子。这一出移花接木是凶手想要混淆视听，趁机拿走金子。你在井中遇险也说明这凶手还在紫光寺折腾，只要我们抢先找到金子的下落，就不愁凶手不露出真面目。天一亮咱们就去紫光寺。转过天来，五更鸡鸣，马蓉照狄仁杰的吩咐，悄悄地把沈三的尸首拉去火化了。赶回衙门，匆匆吃过早饭，他就来找狄仁杰。狄仁杰正跟陶干细说马蓉昨天晚上的遭遇，看见马蓉来了，他们正要启程去紫光寺，没成想方校尉来报说吴宗仁吴先生求见，还有金号掌柜的李梅也一块过来了。这吴宗仁是当地的一个乡绅，早年间也当过官，显赫过。8年前因为贪赃枉法被削了官职，这几年吴宗仁深居简出，很少应酬，所以狄仁杰不认识。不管什么事儿，有人拜访总得接见一下。狄仁杰只好更衣，吩咐马蓉先去找那个叫和尚的团头打探一番，他自己呢去前厅会客去了。狄仁杰这一耽误不要紧呐，感情吴宗仁跟白玉有关系，白玉正是吴宗仁的闺女。吴宗仁说他把闺女白玉许配给了李梅，婚期都定好了，可是没成想白玉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死活不答应，说自己已然跟杨茂德私定终身了。吴宗仁气急败坏，把闺女一顿臭骂，白玉当天就不知去向，失踪了。刚开始啊，这吴宗仁还以为白玉去亲戚家了，可是3天过了还是没见闺女回来。但是他着急归着急，为了顾全脸面他挺着没报官。如今狄仁杰贴出白玉失踪的告示，他这才撇开老脸到衙门说明情况。狄仁杰听的是哭笑不得呀，为了面子 这当父亲的竟然不顾亲生女儿死活。狄仁杰没把白玉的求助信息说出来，只是敷衍吴宗仁说衙门一定会尽力办。临走的时候，狄仁杰转向李梅问道：李先生，我听说你有一个亲生弟弟，水墨丹青很是了得呀。李梅这脸上闪过一丝阴郁：老爷，我对水墨丹青是一窍不通，也没兴趣。狄仁杰微微一愣，吩咐陶干送客。眼下紫光寺是去不了了，得等马蓉回来再说。不过狄仁杰在衙门也不消停，吴宗仁走了没多久，李科来了。狄仁杰把李科引到书房，李科递过三幅画轴，陶干在桌上给展开了。狄仁杰看着画卷，都是旧作，说：李先生啊，您没能给我画出一幅新作，可真是遗憾了。虽说这三幅画气韵生动，究竟比不上新墨淋漓呀。当然我知道画家都是有创作周期的，如果李先生是因为最近没有心情作画，本官倒也能够谅解。这李科呀是面露惭愧：狄老爷，您学识渊博，小的钦佩。正如狄老爷所说，这阵子小人一直是无心作画，辜负了狄老爷的垂青，惭愧惭愧。这三幅旧作还请狄老爷收下，等日后心情好转，小的一定献丑再画一幅新作奉上。狄仁杰笑了笑：好好，本官先行谢过，希望李先生一诺千金，不要食言呐。正说话呢，狄仁杰看见马蓉急匆匆回来了。狄仁杰让陶干陪着李先生说话，他跟马蓉转到后花园。一见面，狄仁杰就忍不住问道：怎么样，和尚那儿可有收获？马蓉由打袖子里边掏出一块木牌子来，这木牌子上边画着一行流云，两只蝙蝠。老爷，我假装说是神武派我过来给他兄弟报仇的，这和尚看我会说黑话，就信以为真了，把这个交给我了。他还说了让我今天晚上去清风庵找春云，春云会跟我一块儿去寻找金子的下落。狄仁杰惊喜万分：太好了，今天你找到春云之后，设法打听出他跟这个和尚是什么关系。虽然杀人凶手一时找不到，但是去年失窃的金子有望追回。马蓉顿时感觉到今天晚上事关重大，两个人慢慢走出花园，沿着原路返回书斋。狄仁杰进屋，李科连忙上前一拜：老爷，不知道您可查到杨茂德的踪迹了吗？这紫光寺的人命案子骇人听闻，小的担心杨茂德也卷在其中啊。狄仁杰淡淡一笑：李先生，人命案子您不必挂心，这杀人的凶案岂有不破之理呀？眼下官府还没有杨茂德的消息，如果他卷在杀人案中，也会查清楚的。这李克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啊，对了，老爷，小的昨天想起一件事儿来，那个紫檀木盒子小的确实见过。狄仁杰一惊：啊，你是怎么得到他的？李克回忆说：那大概是半年前了，有一个偏瘫的老乞丐非要把这盒子卖给我，这盒子呀沾得满是泥，当时我也没看见那块白玉，我最讨厌乞丐死缠烂打了，所以顺手就买了，往后兴许是给忘了，就卖给古董商了。狄仁杰接着问：李先生，你可曾问过老乞丐他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木盒的？李克想了想：他说他是从紫光寺后身的山坡上捡的，像他那样还能爬山，鬼才信呢，我看多半是小乞丐偷来孝敬他的。狄仁杰一拱手：多谢李先生这番话，这木盒的来历总算是清楚了。李科告辞，狄仁杰也不挽留，吩咐陶干送客。狄仁杰在屋里来回溜达，这个时候他心里稍微有点底了，李科的话不像是胡编，如果这木盒子真是在紫光寺后山的山坡上捡的， 那么白玉小姐的死必定也跟这紫光寺有些关系。月亮刚升起来，马蓉就出城了，轻车熟路摸到了清风庵。马蓉非常利索，翻过外墙，摸索到小尼姑春云的住处，在门上轻轻的啪啪啪打了三下。这屋里啊，响起了脚步声。春云打开门，什么人？这马蓉拱手施礼，是我，和尚派来的，名叫张天虎。说着，马蓉把木牌递出去了。这春云接过木牌，仔细观瞧。过了一会儿，他放心了，顿时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张大哥，原来您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叫春云，先进来说。马蓉这才意识到，哦，感情原来这春云是和尚的闺女。稍一愣神，马蓉赶紧说，哎呦，没想到这和尚有这么一个漂亮闺女，我是沈三的表兄，你父亲派我跟你一块去挖金子。春云给了马蓉一个热辣的眼神，如此说来，张大哥可不要着急，咱们丑话说前头，还按照事先说好的比例，你拿沈三那份，剩下的都归我。马蓉一愣，就问，你们之前是怎么分的？春云一撇嘴儿，沈三两成，杨茂德六成，这地方有金子，这个消息可是杨茂德透露的，所以他分得最多。马蓉有些不解，就问这春云说，杨茂德既然知道有金子，为什么他不自己全挖走呢，倒分给沈三跟你？春云得意洋洋，算了吧，就凭他翻遍了紫光寺也找不出一个金子毛来。走吧，张大哥，即便有父亲的指点，我们也要好好寻找一番呐。马蓉跟着春云走出房间，这天晚上是薄云遮月，这一趟能否找到失窃的金子呢？咱们下回接着说，紫光寺第五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趣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鸟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 舒展想象，用画笔编织未来， 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公众号。